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，这样的事情呢每天都在发生。小镇长大的姑娘因为高考被推到了大城市的怀抱当中，然后呢就留在那里工作开始生活。如果在小镇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份怀念，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来体会呢？ 心中你永远